香 远涛声。有人望儿的名和姓，

小连江现有凭证在官场，人来看过香莲庄 啊。 来到开封府，包相爷夫人。 身上穿的本是功和孝，你身上穿的是毛袍，贪图富贵往人道，你比禽兽不讨根挠。 小公堂放女挑，你名韩琦，地姓楚，开封大唐皇不高。 我差韩琦，你问谁知晓？ 先有相连亲后招， 他胡言乱语难作证。 先有你的杀人刀。 见啊。 老黄瓜老黄酱，要你尝鲜试验高，看他把你怎开笑。

旋照敢闯进， 只因唐古响连城，微臣即是黄家荣，当与黎民断冤亲。相连相连击鼓应何时， 我太想我的小江上哪个抢了你的儿子女， 是非黑白要分明，防朝马汉 Oh! 你丈夫倒把那高官做，他害得你举家不团圆，母子三人回家转。 Thank you.